公房啊等各类房产的一些纠纷的问题，不只是如何处理啊，而且呢还能够有一些非常专业的房产法律的一些知识啊在里面。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这本书的话哈，同样您要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都留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那这样的等上班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专业的律师朋友给您打电话。大家记好了，上面写到我要书啊，然后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这个电话啊一起来留下来。比如说像今天节目没开始之前，其实我就看到有位朋友啊，这个樱红桃李满树春啊，就说我要书，但只留了仨字儿，那我们怎么跟您联系啊，对吧？就是您要把您的电话和姓名要留下来才可以啊。啊，好的，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也是在早上的时候就发了一条信息，希望李松律师来给他解答问题。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来解答一下。那我们上半段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案例的一些事儿哈，通过这些案例呢给大家来解决一下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的一些知识点啊。 是的， 那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一个案例呢是讲的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今天讲的第一个案例啊是关于为了套取银行的贷款而签订了买卖合同，最后呢产生了一系列的一些房产纠纷的一些问题啊，通过贷款而签合同啊。案例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个钱小金啊因为做生意啊出现了困难需要资金，就找到自己的父亲啊钱大军来商量，两人呢经过协商啊签订了一个假的一个房屋买卖合同，钱小军啊购买父亲钱大军名下的604号房屋，通过签订这个合同啊从银行获取低息的贷款，因为是独子啊，钱大军就答应了儿子的这个要求，双方约定啊房屋价款是500万元，为此啊钱小军申请到了200万元的一个银行的贷款，房子呢就过户到了钱小军的名下，这200万元的这个贷款啊打到了钱大军的账上，但是这个钱呢一直由钱小军来实际控制用来做生意。到了2016年的时候啊，钱小军与妻子张小红离婚了，双方协商啊这个房子啊归张小红所有，当时啊银行的这个贷款啊这个已还完，房子啊就过户到了张小红的名下，钱大军得知了此事后啊非常的气愤，自己的房子竟然过户给了这个儿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房子还能不能要回来。结果弄巧成拙，本来这个房子是钱大军的，为了配合儿子做贷款，把这个房子呢就过户给了儿子，儿子拿了贷款以后呢就去做生意去了，这个房子呢就落到了儿子的名下，后来儿子离婚了，就把房子过户到儿媳名下，这样的话呢钱大军呢是没拿到房子也没拿到钱， 是，所以就是说觉得这种房子也没了钱也没了就很气愤，对吧？ 对对对。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合同啊，咱先来说到底是不是有效，因为毕竟他这个还不是说真正的就是我买卖房子，而是说只是为了一个贷款、 为了贷款，双方就是没有真实的这种交易， 对 是吧？就这个目的呢，你不做这个合同的话，你这个款贷不下来。而且咱们一般的贷款呢，做这种消费贷款时间都比较短，几年可能就得要还，这不像房屋贷款一贷可以贷20年、30年，而且那个一般的消费贷款呢利息还比较高， 对， 这个利息比较低， 没错， 所以父子俩就商量，低息贷款贷的时间还长，做了那么一个贷款。那么这种合同的效力，那么按照咱们北京高院的相关规定，这种以这个套取银行贷款而订立的买卖合同，双方呢没有真实的意思表示，这种合同呢应该是一个无效合同。 这里面所说的那个真实的意思表示是什么意思？就是 双方没有买卖房屋的意思。双方签这个合同干嘛呀？他并不是真的钱小军拿500万来买爸爸的这个房子。他是为了通过签订合同而贷下款来。因为你直接去银行贷款，人家不贷给你啊。你只能做这种这购房贷款，是吧？购房贷款的前提，那得双方都有买卖合同关系。所以这个呢，双方呢虽然签订了买卖合同，也做了网签，银行呢也办理了相应的贷款手续，但是呢，这个合同双方是没有真实的这种交易的意思，因此呢，法院认为你呢没有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呢，这个合同是不合法的。因为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套取银行的贷款。 那如果比如说哈，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可能是父母和子女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房子的这种更名啊，或者是过户啊什么的，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有位朋友他 他想把自己的房子给自己父母、或者父母呢想把自己的房子给自己子女、现在不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吗？一种方式就是比如说我赠与、对吧， 一种是买卖， 但是有的时候是可能有人觉得说赠与如果不是唯一啊什么的、可能就觉得买卖可能更加值一点、可能两边就走买卖了、那在走买卖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如果比如说真正又去银行去贷款了，然后呢他们也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首付多少那我也给了是吧、然后那我这边比如也会去贷款了，那这个算可以的吗？ 其实这样，如果没有做贷款的话没有任何的争议，父母赠与给子女他可以通过买卖合同的方式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这个呢法院是不会认定是一种买卖关系，他会认定是一种赠关系、 赠与关系， 哎，赠与法律关系。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客观说比较少，一般的都是赠与给子女，就不做贷款了，因为做了贷款还要还、是不是？ 对对对。 刚才那个主持人又附了个条件，说我这个赠与的同时是签订的买卖合同，一并呢，又做了一个贷款，因为你做贷款的话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的房价要高，写的要高，所以我说这种情况实践当中呢，这种赠与不会签这种合同，为什么呢？一个拿税也拿得高，本来呢他做一个比较。亲属之间过户嘛，可能写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就过户了。你要做贷款呢，这个房屋价格可能就像这个，写到500万。本来写到200万就能过户，要写到500万，他要多拿不少的税。所以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他就是真的就是以贷款为目的了。这种情况那还是合同是无效 的。还是无效的。 哎、还是无效 的。好的。另外一个，比如说如果双方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啊，那是否会影响比如在这个案例当中，比如钱小军和这个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的一个效力呢？ 在这个案例当中，他钱是已经还完了，贷款是吧？反正就跟着还完。假如说没有还完的话呢，他是实际上是影响到这个贷款合同的。你为什么影响到呢？因为这个买卖合同它是一个主合同，这个贷款合同呢，它是基于这个买卖合同而延伸出来的一个合同，一个辅助的一个合同。所以呢，贷款合同订立的基础是以买卖为前提的。如果买卖合同真的被认定无效的后的话呢，这个贷款合同很有可能也会被法院判决这个解除或者是认定无效。 也就是说我前面的第一个 A 的这个我都没有效果， 这不是一个主从关系， BC 都没有关系。 对，我可能贷款是一个从合同是吧、这个买卖合同可能是一个主合同，这主合同无效了，这个从合同可能也要被认定无效或者是被法院判决解除掉。 那如果比如说这个法院判决这个钱大军钱小军签订这个买卖合同无效对吧、但是呢现在有个实际问题，就是这房子不是已经到儿媳妇名下了吗、而且他们要离婚吗、是离了吧，已经 离完了， 已经离完了。 离完了以后，把这个房子就更到了这个 儿媳名下， 叫张小红的名下。 对啊，那这个时候等于相当于，那他们不是这还有算亲戚关系，还是说他属于正常的第三人，还是怎样？那这个房子他还能要回来吗？ 就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房子已经不在钱小军的名下了。正常的话呢，应该是这么一支，就是钱大军告钱小军，确认咱们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法院判决无效后，正常的话应该是从钱小军把这个房子再过到。 对啊。 这个钱大军， 但是人家已经 现在 离婚了， 钱小军已经不在钱小军的名下，你合同无效了，你没法再回来了。 对， 这样的话呢，他得打俩官司，钱大军呢先确认与钱小军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打完这个以后呢，再打一个，这个钱小军将房屋更名到这个前妻， 等于说其实他无权， 哎，张小红的名下，再打一个这个更名行为无效， 无效， 打俩官司，买卖合同无效，那个钱小军与这个张小红更名。协议无效，要打俩官司，要不然一个官司，这房子回不来。 对对、所以打完了这个之后，他应该房子是能要回来的，是吧？ 能要回来，能要回来。 那如果比如说钱大军、钱小军签订这个房屋买卖这个无效啊，那么就是他儿子钱小军和这个张小红他们离婚财产的那分割协议还有效吗？ 是这样，这个买卖合同无效以后啊。他离婚协议当中涉及的有些条款可能是无效的， 就比如涉及 这个房子分割，是吧？你这个房子分割，这个条款肯定要损害了这个钱大军的利益，是不是？本来这不是钱小军了，这个钱小军属于一种无权处分， 对， 这个条款可能是无效的，它并不导致说整个离婚协议都无效，那并不导致，它可能导致合同的这个离婚协议也是一个合同啊，是吧？可能会导致这个合同的部分条款无效。 无效如果说房子被钱大军要回来的话，那张小红提出比如说双方协商离婚就是以分得房产为前提的话啊、那如果分不到房产，那他自己是不是不可能和钱小军离婚的？可是现在房子比如说被钱大军要回去了，那他能否撤销与钱小军的这种离婚的行为呢？ 您觉得能撤销吗？ 我觉得不行，离就是离了嘛，那怎么撤呢？ 是这种情况下呢，他确实 从张亚红的角度来说，当时我协商离婚是因为我能分得到房子，我才和他离的。 嗯， 如果分不到这房子，我就可能就不愿和他离婚了。在实践当中，这种情况，也不少钱。 嗯， 就是你过我房子，我跟你离；你不过这房子，我不跟你离。 嗯嗯嗯。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首先这个离婚，既然双方离了，你不可能双方这种因为带有人身性质这种婚姻关系，你不可能说因为房子又被他的父亲要过去了，然后咱们再复婚，或者是撤销原来的咱们这个离婚协议，或者是离婚行为，这个是撤不了了。婚姻关系这个不能随随便便的这个进行一种变更。 嗯。 但是呢，有一点呢，如果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这个张小红，比如说他分得了这套房屋啊。604号房屋，但是呢，他把另外一套小房子，比如说给了钱小军，再举个例子， 嗯， 或给了钱小军，比如说给他100万、200万，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求财产重新分割， 嗯嗯， 哎，婚姻不能再恢复， 嗯， 但是呢，由于他这个房子最终呢，这个张小红也没分到，那么如果他给了钱小军其他的一些财产，他可以要求对这些财产重新分割 ， 那这个是可以的， 嗯， 啊，财产关系。可以重新再做分割， 对 人身关系、 这个 婚姻关系不能再恢复 可以 啊。 嗯嗯，那如果张远红这能不能以这种物权法就是善意取得的这种制度，主张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还有效呢？那自己比如说是这个604号房屋的这个所有权，还是 首先这个房子张远红他并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嗯， 为什么不能适用呢？因为他是基于离婚关系而取得了604的房屋的产权，而我们民法上所说的占益取得制度一般是等价有偿，比如说买卖，是吧？我支付了合理的对价，从卖方那里把东西买过来，可能的卖方呢对这个出卖的这个物品呢他没有处分权， 嗯， 但是买受人他不知道，他也支付了市场的对价，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适用于善益取得制度，它是一个等价有偿的， 嗯， 一个适用的是一个买卖法律关系。而钱小红呢，他并不是等价有偿，也不是一个买卖法律关系，他是通过离婚而取得，所以呢，他并不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假如说这个案例当中，钱小军比如说卖给了李律师，李律师也不知道，就把这房子买了，房产证登记在，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属于 善意，是吧？登记在钱小军的名下吗？我也不知道他和钱大军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啊，是吧？我把房子买下来了。货也过到我名下了，这个房子我可以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钱大军就不能找我来要了。 嗯， 哎， 那损失就得由钱小军来负责。 对，钱小军是收 毕竟他拿了钱了嘛，是吧？ 对，他要可能要返还给钱大军，这钱大军也通过虽然要不了房子呢，他可以要求钱小军来赔偿房屋的损失。 损失，嗯嗯嗯。那钱大军如果比如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些诉讼的策略，要回属于自己的房子呢？就比如说，就看刚刚您说打俩官司是吧？就直接打俩官司 就可以了。对，我觉得他第一步呢。他是要做两个官司是吧，第一个要呢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第二个呢买卖合同无效以后呢他还要这个再打一个官司，认定这个钱小军将房子过户到前妻名下的这个行为无效。 嗯， 但是啊我觉得这俩官司啊我觉得得同时进行， 嗯， 不能分开进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张小红一旦要知道他打官司的话，他有可能会把这房子进行转移。 对， 他一转移了， 这个能做财产保全吗？ 所以这个案子呢，我觉得他要是来操作的话，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我觉得两个案子应该 同时 启动。 同时启动。 哎，第一个就是同时两个起诉状同时写，啊，写了以后呢，做一个财产保全。因为呢，你要诉你全小军的买卖合同无效，你不能因为这个房子现在登记在这个张小红的名下，你不能。冻结张小红的房产，你是无权动的，你这个财产保全是做不了的。 啊、嗯， 你只能是告钱小军把房子更名到这个张小红名下的这个行为，确认这个无效的时候，你可以保全这个房屋。 嗯， 所以这个案子要先立， 嗯， 立上以后要做一个财产保全。 嗯， 然后同时呢，或者随后呢，紧接着再立一个这个钱大军与钱小军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再确定这个案件。那么第一个案子呢？你给我做了财产保全，好，那个张小红他不能转移这个房产了，但这个案子不能法院不能审。 对， 为什么不能审呢？他要等你和钱大军和钱小军那个纠纷处理完，到底这个房子是谁的， 对， 我才能恢复这个案件的审理。如果是钱大军的呢，那么这个离婚的这个更名可能就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行为。 对， 所以呢你通过这两个案子先把房子保全住，这样的话呢张小红就不能转移房产了、 嗯、 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来进行这个诉讼。 嗯、啊、嗯嗯，好了，那还有一个啊，就比如说啊、 嗯、 这个房子已经被他卖了， 已经卖了， 被这个张小红给卖了啊。 嗯， 那如但是呢，等他卖的那个人其实肯应该是善意第三人，比如说啊，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打这个官司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也是肯定要不回来的，对吧？ 嗯， 那张不是叫张大军， 就是张大军怎么来维权？ 对，他是能跟谁去要这个欠款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风险就比较大了。 嗯， 他有可能会打赢这个官司。 嗯， 但是他有可能房子是要不了了，因为你刚才说了，张小红已经把房子卖给别人了。 嗯， 别人也不知情，是吧？房子你要不回来了。 嗯， 钱现在谁拿着呢？张小红拿着钱呢。 嗯， 你这要执行他的这个欠款的话，他没钱，他钱转移了，你民事案件。他转移了的时候，有时候你执行起来不好执行啊。 嗯， 你可能既拿不到房子，这个也追回不了赔偿。 嗯， 即便判张小红，比如说赔你一套房子的钱，你执行不了啊。这个他现在手里边没钱了。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去采取行动来保全张小红名下的房产，尽量别让他转移。 嗯， 但是他一旦要转移了，你后边这个官司打起来的话，可能存在执行难的问题啊。 嗯， 存在这个风险。 嗯，风险， 啊， 没错啊，就是你也不能说让他变出钱来给你，是这意思。 他转移了，你怎么能来啊？转移了， 对 对, 对， 转移了，到时候你也不能像民事、像刑事案件通缉他。你比如说张小红把这钱卷了钱走了，找不着他，你怎么执行他？他账户上没钱，人也找不着他，你不好执行啊。 嗯，没错，嗯 啊。 所以咱们就说到这个虚假这种买卖这事儿了啊。这个虚假买卖呢，获取了这个银行贷款，存在怎样的一些法律的这种风险啊？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吧。 对，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一旦产生纠纷的话，因为北京高院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双方没有真实的交涉意思，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银行的贷款，那合同是无效。无效的一个后果会导致什么呢？银行会提前找你要钱，比如说你贷了二十年，你二十年要还这个贷款。 嗯， 由于你这个买卖合同无效了，银行可以依据你的主合同你就被无效了，所以我贷款合同要求解除，提前让你偿还这二十年的贷款。 嗯， 你要拿不出钱来，那可能就得执行你的其他财产。 嗯， 哎，包括银行的这个，包括这个你不履行这个判决的话，这个滞纳金也是非常高的。 嗯， 你迟延一天，按照这个退还银行的这个数额的这个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双倍来计息。 那挺高的， 所以罚息是很高的， 很高的。 你要还不了这个贷款，那么这个罚息是双倍的贷款利率来计算。 嗯，所以就是尽量啊。 所以这种呢，就是一旦要产生纠纷，你要没纠纷，可能谁也不知道这事儿。 对， 一旦产生纠纷，法院一查，哎，你这事儿是虚假的买卖。 嗯， 那银行可能就得要找你，被无效了以后，那你就得提前还款。 嗯， 那么提前还不了款，那你可能就背负比较高额的债务。 没错，嗯，所以说哈，就是如果说这个房子他已经这个过户给妻子张小红了，而且咱还卖给了不知情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房子就比较麻烦了， 对， 是吧？ 这时候作为卖方也有风险，就是主持人提示的也好， 对， 因为你这个房子已经更到别人名下了，你就不可控了。 对， 虽然你俩双方约定的这个房子还是归你，但是你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买受人名下了，买受人可以把它随意的卖给别人，或者是更到其他人的名下。 嗯， 这对出卖人也有风险。实际上这种问题是对于买方卖方都有法律 都有风险，没错。嗯，啊，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啊，这个还有哪些房屋买卖的一些合同容易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一般无效的实践当中，我觉得接触的比较多的， 嗯， 就是还是父母将房产转移给子女。 嗯， 刚才其实咱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父母把房子赠与给子女，通过买卖的方式来赠与。 嗯， 刚才咱们说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合法的。但是往往实践当中有一种情况，就是父母一方已经去世了，比如说父亲去世了， 嗯， 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母亲把这个房子比如说过户到儿子名下了， 嗯，但是还有 女发现了，哎，这里边这里边是我爸，因为我爸里边的份子，你侵害了我的继承权。 对，遗产， 这个买卖行为实际上就是不合法的。这种买卖因为侵害了其他共有人的合法权益。 赠与也是不合法的。 对，因为赠与它是通过买卖的方式来赠与，你赠与了，你是把别人的这个配偶的这一半的财产你也进行了一个赠与。 嗯， 这样的话你损害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啊。 对， 所以这种买卖合同也要被法院认定是无效的。 嗯， 主要是针对无权处分的一种行为。 对， 啊， 所以如果要是独生子女就相对来说好一点。 嗯， 是吧？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通过这个案例哈，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的一些细节点哈。而且刚才咱也提到了，就是多种情况， 嗯， 那针对不同的情况，那可能他法院所认定的这种效力其实是不一样的。而且通过多种情况大家也能知道哈，不同的处理方式可能后连的后果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是， 对吧？ 是， 啊， 啊。所以呢，大家这个以后哈、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不要占这种小便宜，是吧？你占上便宜以后，你卖方有风险。你要在这个案件当中，钱大军他也有相应的风险， 是 吧？你要打好几个官司，万一这个。万一儿媳妇再把房子再转移了呢？这事儿你可能人财两空，啥也拿不着。 没错，没错。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房产方面的一些知识哈。然后我们这边也看到了一些朋友来要这个要书 啊。 一会儿呢，我们把这些电话什么都总结一下啊。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当然一定是在上班的这个时间来拨打哈。另外一个还有，如果想要这个李松律师的这本书的话啊，李松律师说案，里面呢有很多的，比如说关于什么二手房买卖呀、是吧、还有像一些这个就是回迁房 建民买房 啊，对， 房屋拆迁呀、公房啊，涉及房产的各种问题吧，它实际上是一个工具类的书， 对， 涉及到各类的房产纠纷的问题，在里边呢它都有相应的说明，如何来进行应对以及普及相应的房产法律知识， 没错 啊。所以大家，我觉得平常拿它当一本工具书也好，或者当一个这个案例的一个 对，你买房的时候你可以翻一翻， 书也 好，是吧？ 对， 建民买房的时候你可以翻一翻，你拆迁的时候涉及到房产，你也可以翻一翻这本书。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一个工具书啊。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这本书的话呢，您记好了，一定是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啊一起留下来啊，要不然上面写到我要书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记好了我们的公众号哈、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明天再见。 招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2019年春节怎么过？